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，各国驻朝外交代表、各国际组织驻朝代表、各国驻朝大使馆武官、海外好友家属、旅至朝鲜人追悼代表团、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代表团等外国客人和海外同胞17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这一天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和支部成员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